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一集，接二连三的怪事儿。一列开往春天的火车，连目的地都如此应景，长春。冬至坐在靠走道的位置上，时间将近午夜，外面一片黑乎乎的，没有什么风景可看。 我真是脑袋被门夹了，才会选择32小时的硬座。 冬至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的，小梦一场又惊醒过来，顿觉尿意上涌，正想起身去洗手间，这时候有个人从他身边走过，那个人的背微微有些佝偻，头发花白。人进了洗手间，门随即上锁。冬至懒得走更远去上洗手间，就想等对方出来，一边等一边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游。出门前他就料到火车上的网络流量肯定用得多，特地去买了个8G 的流量包。刚一上游戏，世界频道上就有人喊组队，他立马加进去，结果刚打完团战再看时间，居然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。洗手间的门依旧关着，刚才他打游戏的间隙不忘抬头看几眼，前面那人进去之后一直没出来过。冬至只好去敲门。冬至不仅想上厕所，也是怕里面的老人那么久不出来出个什么状况。结果敲了好一会儿，没人应答。冬至心想， 啊，不会是在里面晕倒了吧？ 正好巡夜的乘务员路过，他赶紧叫住对方说明情况。乘务员一听也皱起眉头，开始敲门叫人。 你好，里面有人吗？ 冬至实在是憋不住了，只好一路小跑去另一头的洗手间。回来的时候，乘务员还在那儿敲门。 你还好吗？ 冬至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， 请开门。 这种动静下，里面那个人只要不是失去意识或者是聋子，应该都会听得见的。乘务员显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他用对讲机找来另外一名乘务员，带着钥匙过来开门。门终于打开了，深夜的车厢人并不多，大都靠在座位上睡觉，要么三三两两打牌，但也有几个人闲极无聊凑过来看热闹。但此时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因为狭窄的洗手间里一个人都没有。乘务员第一反应是冬至在说谎，但他随即又觉得不对劲，如果真没有人进去，为什么门会反锁呢？火车高速运行，对方跳车的可能性也不大，就算真的跳了车，可洗手间的窗户也是锁着的。 我亲眼看着那人进去的。 会不会是对方出来了你没看见？可这门怎么反锁了呢？可能是锁坏了吧。 冬至下意识地往自己的座位后面望去，这节车厢的人不多，灯光昏暗，有的在睡觉，有的在打牌，有的戴着耳机在看电影，但似乎并没有刚才自己看到的那个老人。 难道是真的灯光太暗我没看清，还是他已经去了别的车厢？ 这是第一件怪事。冬至回到座位上，不时望向厕所的方向，后来又有几个乘客进进出出，都很正常。他的邻座没有人，对面的乘客也在上一站下了车，后面有几个分散坐开的年轻人想玩斗地主，正好看见他这里空位多，就过来询问，并邀请冬至一起打牌。冬至本来是个挺爱热闹的人，但经过刚才一幕，他心里总觉得奇怪，想自己琢磨琢磨，就婉言谢绝了。但他把放在邻座的书包拿起来放在了地上，很大方地将空位让了出来。几个年轻人笑嘻嘻拿着牌和零食过来，大家很快就混熟了。冬至得知他们是将近毕业约好一起出来玩的学生。 我以为你比我们小呢， 高大英俊的男生听说冬至已经工作好几年之后很惊讶。冬至的脸轮廓柔和，连头发也软软的，这种长相很占便宜，年轻时显小，年纪大时还显小，尤其他的皮肤比女孩子还白。冬至经常被这么说，早就麻木了，闻言笑嘻嘻也不反驳，脑海里却不自觉浮现出刚才老人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情景。 为什么会有人进了厕所凭空不见呢？难道厕所里有个谁也看不见的异次元通道？ 想着想着，冬至的脑袋一点一点的不自觉打起了瞌睡。旁边打牌的女生看见了，忙嘘了一声，大家谈笑的声音顿时变小。冬至的脑袋歪在车窗上，睫毛在眼窝投下浅浅的阴影，连闭着眼睛的时候都眉眼弯弯，像是在笑。但这种恬静没能维持多久，火车路过一段不平的轨道，略大的震动让冬至的后脑勺撞上了窗沿，他哎呦了一声，立刻捂着脑袋清醒过来，一脸半梦半醒，茫然无辜。对面的女生看见她的样子，觉得又可爱又好玩，禁不住笑出声，于是手里的牌失手掉在地上，溜到了冬至脚下。冬至弯腰帮忙捡起来，一翻牌面，是张鬼牌。冬至忽然有了些灵感，将牌还了回去，从背包里拿出纸笔，在上面信笔游走。 哎，这画的是什么呀？ 坐在旁边的男生抽空瞄了一眼。 水鬼。 冬至头也不抬，笔尖飞快，一只四肢着地面目狰狞的妖怪跃然纸上。冬至不是心血来潮想炫技，踏上这趟旅途之前，冬至还有份工作，比游戏程序员还要苦逼的游戏美术。工作三年，部门里的同事一个个跑掉，最后连主美术也跑了，胸无大志的冬至稀里糊涂混成了主美。不过这不是因为他运气好或者能力强，而是因为他们部门的项目经理是个特别难缠的人。明明做的是中国古风神话手游，非要他们加入 Q 版元素。等美术将 Q 版画出来，项目经理又开始嫌弃不够古典。就这样来回三四次，美术们连续加了几个月的班，头发都快拔光了，差点没被他给逼疯，一个个陆续跳槽。现在冬至也受不了了，当对方第 N 回让他们改画稿的时候，他直接把笔往胖子经理脸上一扔，辞职不干了。但辞职归辞职，他还有几张画稿需要完成交接。水鬼就是游戏里即将开放的一个副本小 boss。 想起此，冬至心情就挺不错的，嘴里还哼起了小曲儿。那男生似乎也很感兴趣，问道： 就叫水鬼吗？ 正式的称呼是水猴子，就是专门趁人在水里游泳的时候拉人下水找替身的，跟日本传说里的河童有点像。 冬至用画笔把水猴子的眼睛仔细勾勒出来，有了这双阴森的眼睛，妖怪的整体形貌立马就出来了。火车飞快穿梭，从窗外带来的光影变化投影在水猴子身上，仿佛也给画上的妖怪增添了几分阴森气息。 哎，这样画不对。 哦，哪里不对？ 那男生伸手过来，指着画上水猴子的脑袋。 应该把头顶部分挖掉一块，里面还是空的。 为什么是空的呀？ 因为他还没有开始吸脑髓啊。只有吸了脑髓才能看起来更像人，不然怎么找替身啊？ 冬至被他说的鸡皮疙瘩都浮起来，抬头看过去，男生正朝着他笑，森森白牙，说不出的诡异。 你说是不是？ 见冬至没有回答，他凑过来又问了一遍。不知怎的，冬至忽然注意到对方前额处有一条细细的红痕，从一边延伸至另一边，好像脑袋曾经进行过缝合手术一样。冬至忽然有点口干舌燥，手脚发软，在对方还要再靠近的时候， 他冷不防地狠狠推开对方，一下子跳了起来，然后猛睁开眼睛。哎， 对三， 哎，对六，关上。 是梦。 冬至睁开眼睛，坐直身体，瞪着眼前仍在打牌的几个年轻人，一时说不出话。 你没事吧？ 刚才在梦里与他对话的那个男生问道。冬至死死地盯住他的脑门，上面有几颗青春痘，但没有什么红线。再看自己入梦前画的水猴子，后者正睁着一双眼睛悠悠地望住他。 啊，有点闷，我出去溜达一圈。 冬至心烦意乱，将纸笔塞进背包，随便找了个借口，拿起背包就往外走。男生忙给他让出通道，大家看着他急匆匆的背影，有点莫名其妙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